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定太岁张方自报奋勇要去见山，大家闻听吃惊非小啊！最后还得年的人拍板，年钦差瞪着眼睛打量张方。我说张方，你先说一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，本院好做到心里有数。大人，这有什么呢？以往咱们平山灭岛跟贼人都是在暗处交锋，这回咱破一回例，我呢作为您的特使，光明正大去一趟剑山，这叫以正压邪。另外我能空手去吧，您得给我写点什么，我亲自交给英王富昌，您给我写什么呢？那也是最后的通牒，叫做认清时局，及早服输请罪。当然他是不能听，不能听没关系啊，咱们做到了仁至义尽，先礼而后兵，让他看一看咱们这次来并非是怕他。第二，通过这件事儿，我看看剑山究竟是什么情况，我见识见识有多少高人。虽然不能说全盘的都探评出来，大概能差不多吧。第三，我为什么送18名俘虏呢？那就是说明我们天朝大清国不是说见着贼一律都杀光，不是那意思。皇上荒恩浩荡， 大人也是爱民如子，但能有悔悟者，我们也不是全杀。你看这十八名俘虏给你送回来了，你可别小瞧这十八个人，他们回去借助他们的嘴给咱们一宣传，在贼人内部能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 哎，行啊。 年的人一听，这张方真有超人之处，不过呢替张方担心，你去了还回得来吗？张方，你说的很好，只是本院担心你的安全。大人，我准知您疼我，不但您疼我，谁不疼我呀？但是您放心，不会有事儿的，我心里有底。张方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光靠心里有底不行，你有什么把握？根据历次的经验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总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对吧？眼看要完了，结果死中得活。拿前者发生的事儿吧，我会斗无形大剑，莫欺与羞，谁敢跟他伸手？我就敢。结果到头来怎么样？他也本固了，我平安无事。根据这事儿来说，指定有高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。这个大人你放心。另外呢，我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就凭着我这张嘴，怎么的说也能起到保险的作用，他们不会把我如之何的，我还能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这一点谁都服。大人点点头，是不是带几个帮手？帮手嘛，倒没多大的用，公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我看有能耐的都留下，你给我几个饭桶就行。大伙一听全不乐意听了，谁是饭桶？连的人一乐，那么你说你带谁合适？夏九龄、司马良、杨小江、杨小翠、洪玉儿、刘俊，这六个人跟着我就行。这六个人一听，这个嘛呀，合着我们都是饭桶？这小子多损，一个个怒目而视，瞪着张方。张方乐了，我说您几位可别挑理啊，我话没说清楚，饭桶我能带着呢，证明你们哥几个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你们都不含糊。起码来说，我要死到剑山，你们去那个陪葬的。统领把两脉剑一沉，张方休得灰谢。是，我是这么人，他管不住我自己，就我们小哥几个去一趟吧。另外呢，请大人赏些一口棺木，无论如何把那个莫欺与羞的装到棺材里头，再找个人给那脸上收拾收拾，那个衣服呢也给他换一套，显得干干净净的。那个莫欺与羞使的什么良田尺啊、宝剑呢、他那套零碎都搁棺材里头，如数我给他送回去。最后年的人一咬牙同意了，是什么？连夜修书。这封书信就等于通牒，也等于战表。 写完之后叫杨有之重新腾了一遍清，装到大封套里头，封好了交给张放。当天晚上啊，铁扇先封留下张子美来到张放屋里头。孩儿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，我不好说什么，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你活腻歪了，多少高人不敢进剑山，就你这小模样，你去了你还回得来吗？爹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今天大伙那个情况您看清了吧？尤其我师叔佟林说那番话，您听懂了是怎么回事吗？听懂了，您不懂，不懂。我师叔说，他已经派了个得力的干员潜入剑山，这话您听见了吧？ 啊，听见了。 他派的谁？那我哪知道？他不说，连年的人都不知道。据我猜测，没那么八宗事儿。 哦，那他为什么要说这个瞎话？ 要不说老人家呀，您这方面赶不上您儿子。嗯，我师叔为什么那么说？那也就是说，他想夜探剑山，他自己想去。这种事情责任重大，这么大的风险，他能派谁？只有他自己挺身而出。但是他要这么一提，恐怕年的人绝对不同意，大伙绝对不同意，所以他转了个弯儿，他这么说。我是猜到他心里去了。您再想想，我师叔下山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把式，这次又是随行的委员，肩头上千斤重担，他进剑山还好得了吗？绝对好不了。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这么提，我是替代我师叔佟林，我去。可是我要说替他，他肯定不同意，所以我兜了个大圈子才出了这么个主意。 呀， 张子美听儿子说完之后老泪纵横，孩子，好孩子，以往我就以为你这孩子没正经的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挥挥谢谢，今儿个这么一看你还行啊，你成熟了，你想的这主意爹根本就没想到，我的好儿子。可是有一样，咱们老张家就你这么根独苗，万一你出了事儿，我怎么办？你娘怎么办？你说有底我不相信，你能不能把你这实底告诉我？爹，您放心，我这实底就是视死如归，我说那些话连边都不沾。我心里有啥底？剑山都是我的仇人，但我说那句话是真的，为国家尽忠，为老百姓造福，我死而无憾。爹，您放心吧，万一儿子这次要成功了，您老人家脸上不也光彩吗？嗯，还有那么句话，人不闯一闯大江大浪，不精进世面，到什么时候也不成熟。这回我就豁出破头撞金钟，锻炼锻炼我自己。 罢了，好孩子又出去。 爹支持你， 但你可千万谨慎。 哎，爹您放心吧，我这命也是吃咸盐长大的，不是方刮来的，就冲哪方面我也不能把我自己送进坟墓，但能活着回来我还得活着回来。 爷儿俩谈了大半夜，第二天一切齐备，把莫亲雨修的尸体装到棺材里头， 让张芳验看。张芳一点点东西，哎，一样不缺。 棺材盖盖好了，别钉钉子。另外那小哥六个也全准备好了，一个个精神抖擞。张芳先拜见年羹尧，看看年代人还有什么事情啊。年羹尧一再的禀明，最后问张芳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哎，这个很难说。这么说吧，一去一天，回来一天，办事怎么也得一天吧。咱初步就定为三天时间，从打明天早晨起算，三天之内我们哥几个要回来了，那就是大功告成了。可是三天回不来呢，大概我们小哥几个早就驾鹤西游了，你就准备手绢哭吧。一句话虽然是玩笑，年的人听着不爱听，总觉着有什么不祥的预感。但事情已经定夺了，不能再改动了。嘱咐一番，大伙轮流着嘱咐。张芳一笑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各位，我全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就这样，大伙破例把张芳送到朴家店20里地，那小哥几个也跟着。到了朴家店，让参将铁山准备船只。官军已经接管了本地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面对大江就是绵江，绵江对岸就是剑山蓬莱岛。早晨起来，寒风透骨，再看大江之上烟雾弥漫，往对方根本看不清楚。同林众人一直把张芳送到岸边，好啊，多多珍重吧，我们等你的好消息。借师叔的吉言，各位请回吧，请回请回啊，咱们回头见。各位上船上船。 小弟兄上了船，把棺材架上去，然后又把那18名俘虏拿一条绳拴着，押进货舱，门锁上，叫官军看管。这只船呢是小型的战船，外边包着铁叶子，前头带着护板，船头上安着一门火炮，后边配备了50名弓弩手。为了保护张芳等人，还派出50名精干的士兵，一个个身长面大，都有2下子。后来皮毛撤跳，大船一掉头，顺流而下，直奔对岸。一开始众人还摆手呢，时间不大，被雾气给挡住，谁也看不着谁了。张芳命人搬了把椅子往船头一坐，披着皮斗篷，小腰板一拔， 哎呦，颇有大将和土帅之风。刘俊几个人分两列在旁边站着，张方看看这个瞅瞅那个，咱也享受一把。哎呀，当官得当大官，干什么都得当个头头，往这儿一坐是不错啊。夏九龄啊，去给我倒杯茶来。我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？哎，你瞅你那德行！哎哎，我夏九龄，司是司，公是公，我是大人的特派特使。你算干什么的？你就得听我的，不听我的，你回去。哎，好了，我们算落到后娘手里头了。张芳装了一会儿大瓣蒜，站起来，我外边太冷，咱到里边歇歇。他又进到里边了。刘俊这才问张芳，究竟你心有底儿吗？你小子够损的，你拿我们做垫背的，那到里边我们干些什么？看我的眼色行事啊！我叫你们打你们打，叫你们不打你们就别打，哎，一切听我的指挥，不听我的出了事儿可别怪我。好好吧，众人都知道张方鬼点子多。哎，正在这时，一颗炮弹落在船头，动弹，紧跟着烟尘四起，甲板上就着了火了。当兵的哇哇喊，赶紧救火。有一个报事的来找张方，启禀张大人，对方开炮射击，我船不宜前进。停船！停停停停！抛锚在江心。张方出来一看，这颗炮弹呢，威力不大，烧了那么一片，也就是几尺的方圆。幸亏救得早，把火扑灭了。张方知道离着对岸不太远了，抬头往碉斗上看，告诉碉斗上放哨的哨兵赶紧打旗通知对岸，我们不是攻打建山来的，我们是来送信的。那年头就有旗语啊。再看碉斗上的司旗兵把一面红旗一面蓝旗交叉着摆渡，唰唰唰唰摆渡了数次，果然对岸停止了射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发现江面上如飞似箭来了八只快艇，这八只快艇迅速地把张方的坐船给包围了。当然是船没有张方这船大。再看每只快艇上20名水手，20名弓手，10名火枪手，还有一个头头，都是这样的。这一包围之后，人家张弓搭箭，怒目而视啊！站住！我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谁是头子？出来大话！小弟兄们，各拉军刃，准备战斗。士兵们也把弓箭准备好了，大炮的炮口也对准了匪船。张方一摆手，慢慢，我说几句啊。那小个不大，挺精神，来在船头，身子贴着护栏，把甲扁头探出去了。